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47章，暗室惊变。江瑶目瞪口呆地望着床上那个人影，转头与周文涛对视了一眼，后者也是满脸讶异的表情。感情从两人进屋起，那老头就一直睡在那里，先前两人的对话也被听得清清楚楚。江瑶咽了口唾，对着周文涛打了一个小心的手势，要他待在原地，随即他便端着手环手电，一步一步走向房间尽头的那张板床。扑通扑通，加速的心跳充斥着耳畔，江瑶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，而后方的周文涛也是一脸紧张地看着江瑶走到板床前，停下了脚步。 小瑶， 见江瑶定定地站在床边好一会儿都没动静，周文涛有些按耐不住了，小声地开口问着，但很快他便看到前方的江瑶对他扬了扬手，像是要让他过来。 啥情况啊？ 周文涛忐忑地走到江瑶身边，探头朝着板床上望去，只见厚实的灰色棉被凌乱地铺在板床上，背面高高隆起，像是里面躺了个人似的。然而从掀开的被窝一角看，里面却似乎空无一人。 啊，没人？ 周文涛愣了愣，硬着头皮把被子掀了开来， 果然发现被窝里裹着的不是人，而是一只鼓鼓囊囊的登山背包。 这包是那老头的？ 周文涛看着眼前包上那明晃晃的外文标志， 一眼就认出这可是专供国外专业探险人员所配备的户外装备，与这偏僻山村的画风着实不大。 他转过头向江瑶投去征询的目光，在得到后者的应允后，便小心地打开背包，翻出了包里的东西，一只特制的抗干扰指南针，一本写满了异国文字的记事本，几包密封的压缩饼干，以及一张手绘的地图。 小瑶，我现在真心觉得咱们是入了贼窟了。 周文涛看了看那本记事本，又指了指手绘地图上标志的几行手写异国文字，哭丧着脸说道， 看，全是外文，这包的主人肯定不是那个老头，搞不好这个地方就是个专门坑外来游客谋财害命的黑村，咱们这下危险了呀。 江瑶眉头微皱，他翻了翻那本薄薄的记事本，满眼的异国文字实在看不懂， 于是只能暂时放一边，又拿起那张手绘地图，在手电光的照射下细细端详了起来。只见这张地图画得相当简洁，地图正中的圆圈内画着几个房屋的图标，似乎标示着村庄，而顺着圆圈后方则延伸出一条线，曲折地蔓延进右侧的一片阴影区，最后定在了一个打了五角星的位置，再到后面则是一团杂七杂八的线条以及一些凌乱的外文， 若不是图纸角落标着南北方向，还真看不出 这是一张地图。这地图你看得懂吗？周文涛凑上前问。 不太懂。 江瑶摇着头说道。 不过我猜测，村庄标志旁边的那片阴影应该是指树林。方向上没错。 可是阴影里的五角星代表着什么呢？周文涛拖着下巴说道。而且五角星的位置旁还用红笔圈出了一片，打了几个红叉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正好这里有蜜蜂的食物，也还没过期，暂且拿来填填肚子吧。 江瑶说着，把地图和指南针等设备收进衣袋，又把压缩饼干递给了周文涛，随后顺手把背包一放，打算再在房间里搜寻其他线索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愣了一下，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，再次转头看向那只背包。 你怎么了？ 周文涛见状问道。江瑶没有回答，他再次伸手拿过那只背包，却没有打开，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背包后面的那面石灰墙上。 江瑶眯着眼观察了片刻，随即爬上床，伸手在紧贴着板床的墙面边缘细细摸索着。 不消片刻，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嗒声，墙面上忽然陷下去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虚影，紧接着板床下传来了微微震动的声音。两人连忙蹲下身子一看，只见板床下的地面上赫然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入口。 我去，这屋子里竟然还有密室啊，那老头果然不简单。 周文涛惊呼着，用手电往床底下的入口照去，只见入口处有阶梯，下面似乎是个地下室，阵阵潮湿腐朽的气息顺着微风从下面吹拂而来，不知藏了些什么。 你先待在这里把风，我下去看看。 江瑶说着俯下身，在小心探查了片刻后，便钻进了床底下的入口，沿着阶梯往下走去。 小心点啊！ 周文涛紧张地望着走入地下室的江瑶，又谨慎地回头望了望窗外，生怕那老头又回来了。而江瑶也深知没时间磨蹭，三下五除二便下到了地下室里，端起手环往四周照去。 这似乎是片偌大的地下酒窖， 入口两侧堆着几排黑色陶罐，而不远处则似乎零零落落地摆着一些杂物，黑乎乎的，看不真切。 那是什么？ 江瑶盯着那片杂物，隐约瞧见杂物堆边上好像滚落着一件灰色棍状的东西，走上前一看，发现竟然是条短棍，样式与先前黄老头身上携带的一致，显然也是周家保镖专用的电击棍，只是这棍子上似乎沾着一些黑色的东西。 江瑶蹲下身拾起短棍，手指拂过短棍表面，并在鼻尖轻轻一嗅，只觉一股血腥气飘荡而来。 血？难道是阿奎或者老七的？ 江瑶心中一沉，抬头往前面的杂物堆看去，却发现这些杂物堆里混着不少脏兮兮的背包装备，而大部分背包标志都与外面那只背包如出一辙，如果不出所料的话，应该是同一批人的东西。 看来这村子问题还真不少，不只是失踪的老七和阿奎，说不定 还有更多的人也栽在了这里，只是他们到底被藏哪儿去了？ 正想着，江瑶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连忙站起身，将警觉的视线投向身后的地窖深处。黑暗不断侵蚀着手电的光线，地窖深处的情况在江瑶眼里显得模糊不清，然而他敏锐的直觉却告诉他，似乎有种不一样的存在悄然出现在了这片地下室之中。 什么东西？ 江瑶紧张了起来，一时不敢轻举妄动，但他很快发现，从自己手环上透射到前方的光线竟然开始慢慢收缩，逐渐消失，简直就像前方有一道看不见的黑洞正逐步膨胀，将照射过去的光芒蚕食殆尽。江瑶死死盯着黑暗的前方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光芒的范围越来越小。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却不慎踢到了身后散落的酒罐，顿时陶罐碎裂的刺响打破了寂静，江瑶条件反射地回了下头。但正是在这半秒的失神之间，一别已悄然而至。 只听一声尖利的呼响，随着一股劲风从前方的黑暗中奔袭而来。江瑶转过头，却见一只巨型蛇头冲出黑暗，张着血口朝自己狠狠地咬了过来。哐啷一声，陶罐的碎屑伴随着挥洒的酒味瞬间弥漫着整座酒窖。在巨蛇的袭击之下，一排酒罐尽数碎裂。幸运的是，江瑶的反应相当迅捷，就在蛇头冲到他面前之时，只见他身体一缩，瞬间就闪身从下方的空隙中滚了出去，堪堪躲过一击。 小瑶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周文涛的声音从入口处传来，显然下方的动静也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但此时面对的危险那是普通人能参合的。江瑶连忙抬头大喊， 别下来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，离开这儿。 砰的一声，正喊着，又一道袭击迎面而至。江瑶只见眼前黑影一闪，紧接着便看到一条巨大的蛇尾向他的面门甩了过来。躲闪不及的江瑶刚双手交叉护住脑袋，就被蛇尾击中，向后倒飞了出去。 啊！ 江瑶狠狠地撞在墙壁上，胸中气血翻涌，差点一口血吐出来。先前缠绕在双手上的暗紫色电光也在刚才一击中悄然碎裂。 对于才刚学会修炼不久的江瑶来说，现在就想要熟练控制体内的能量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。 怎么办？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力量恐怕又要暴走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 江瑶抹了抹嘴角的血，抬起头望着昏暗的光线中那条若隐若现的巨大蟒蛇。 只见这条盘踞的巨蟒足有半个屋子那么大，蛇身为黑，然而蛇头却呈青色，一双铜铃般的血瞳盯着江瑶，两条长须从蛇头两边延伸而出，像是触角一般。此外，江瑶还察觉出这蟒蛇身上散发着妖气，显然不是普通山间巨蟒，只是此物身上的妖气似乎并不纯粹。而更诡异的是，此物行进时没有半点声音，连蟒类身上常见的腥臭气息也一概没有。 这让黑暗中作战的江瑶更添了几分难度。 小瑶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受伤了？ 周文涛担心的呼喊再次响起，眼瞧着地下室闹出如此大的动静，他又岂能抛下江瑶自己逃跑？然而，才刚探出头，朝着入口望了两眼，他便发现了倒在墙角的江瑶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忙顺着楼梯跑了下来，打算前去帮忙。 笨蛋，你下来干什么？快跑啊！ 江瑶大吼着爬起身，而那条巨蟒似乎也发现了新的闯入者，于是立即翻滚着巨大的身体朝着周文涛飞扑而去。周文涛这才发现地下室里竟然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，顿时吓得大脑一片空白。 可恶，快躲开！ 江瑶忍着浑身的剧痛，踉跄地向巨蟒奔去，却已赶不上其偷袭的速度。眼见那条巨蟒张开血口扑到周文涛面前，但就在他即将咬下之时，那条巨蟒却忽然停住了。 只见巨蟒缩回身子，盯着周文涛看了一会儿，随后又回头望了眼身后黑暗的九窖深处，紧接着竟如一团烟云般消散在了空气之中。